望向快报，呢一次系特别录嘅，就系冇预备嘅，因为即系点解会录咧？就系因为喺我哋寻日系咪喺前日录嗰个望向快报，咁啊寻日出咗嘅，咁喺嗰个 YouTube 嗰度咧就有啲人留言啦，咁我哋认为嗰啲留言咧系有必要去回应一下嘅，因为佢哋讲嗰啲嘢咧。是有很强烈的误导性的。所以即是大家希望如果你即是见到这一条片呢，就 share 给你的朋友。咁啊即是可以呢是正本清源。 是啊。 咁啊今日得我同台阳啫。得 Raymond Wong 同台阳。咁我哋不如读下嗰个人嗰啲回应啦。即系嗰啲网友嘅留言啦，好嘛？ 好啊，好啊。嗱，我读呢个先啦，呢、這个叫丁丁嘅人，就佢嘅留言就话唔好拘泥于300万呢个数字，就算30000人、3000人都系人神共愤嘅暴行啊！ 哇！咁其实我回应啦，就即系你要量化到嘅先至可以信咯。有时啲嘢你唔可以见到，譬如。一啲影像，你就话驱赶3000人都系人神共愤嘅，即系如果你成个北京去即系点样讲咧，赶走3000个外来人口嘅话，咁其实对于一个2100万人嘅城市嚟讲，其实占嘅数量系好少，同埋你话人神共愤，其实又未必系嘅，点解咧？就是所谓的即是现在即是大陆呢就叫他们做低端人口啦。咁其实严格来讲就不是低端，只不过是外来人口。但没有一个居住证明的。同埋他们是住在一些非法搭建的楼宇。或者是一些违章建筑里面。咁其实理论上如果你同样的事情在外国发生呢，那些人都是会被赶走的。 是。都是会被拆的，那些楼宇。 即是点，其实共产党呢就是本来呢就隻眼开隻眼闭了10年，乜嘢应该做嘢都唔做，佢都积埋喺度執法。咁所以你咪见到一个问题，就係佢哋死咗人先做嘢。其实佢哋如果嗰几个嗰十几个人唔係烧死咗嘅话呢，我认为呢件事都唔会发生㗎。但係啲官系完全唔想孭锅。其实个情况就同香港嗰啲劏房系一样。如果劏房真系唔好彩香港有大火嘅话，政府系可以好快就取缔咗嗰啲即系唔合规定嗰啲劏房。而家只不过系隻眼开隻眼闭咁样，有得呢啲即系住所存在。其实就系、是即系一个政府嘅无能咧，系喺呢啲方面度体现到出嚟。或者是一种官僚的作风，可以这样讲，是不是台阳？ 可以这样讲，是啊。你其实本身他的目标就是清走晒啲违章建筑啊，啲僭建物啊咁嘅啫。但是啲人就即系，但系个过程呢就非常之粗暴啊。咁啊，搞到满城风雨咯，搞到就话你赶，哇！我哋啲低端人口走啦，你睇唔起我哋啊，走晒，赶走晒我哋啊！咁就造成一个好大嘅民情上嘅反弹啫。 但係呢我就觉得佢哋国内即係大陆做嘅嘢呢，就反而都未必有香港讲呢、這个即係啲食环讲露宿者咁过分。 佢哋都好狠㗎，好狠手㗎。 如果我睇到嘅片啦，即係我哋睇到嘅片啦，而家就係嗰啲赶人嗰啲政府人员呢都是很气的，即是现在流了出来的那些片，还有即是真 BC 呢，他就有真的有朋友在北京，他就今天就打了电话去问这件事，即是我们讲的那天其实就很急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即是问一些即是我们 在北京 的 contact 这样。真 BC 他就打了给他。咁啊，讲咗好清楚咧，就系、是，呢样嘢，呢一个行动咧，就系点样讲咧，叫做 是11月20号提出的40日会战计划，到今日为止呢都是摸清所有的底细的。所以你见到现在说驱赶那些，其实真正来讲是没有驱赶任何东西的，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是贴了一些告示叫人走。所以就是我们之前呢看到网上的消息是很混乱的，即是他说三日，有很多人就说三日赶走了300多万人。其实 这个是福田方言谈，怎么可以三日里面300万人赶走晒才得的？你军队去投入都要 deploy 都做不到300万人那么多了，一日100万人、哦。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即是都是要去求证和求真。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帮中共讲说话，我们不是。我们都会批评中共，但我们要基于事实去批评他。即是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道德标准。即是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标题那里写即是北京驱蝗啦。但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写北京驱蝗呢，就是因为这一种驱赶这个外来人口的做法呢，其实是北京的本土派鼓吹的。因为他们是要求政府赶走这些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和住在里面的人。是北京的本土派要求这样做的。咁我用驱蝗呢个字呢，只不过系用一个本土派的角度去讲话佢哋驱蝗。其实同香港嘅本土派驱蝗系冇分别㗎。 咪踢劫呀，咪就咁。 但其实系一样嘅。我哋话俾你听，呢啲人嘅本质呢都系好卑鄙、好下流、好贱格嘅。所以我哋先用驱蝗呢个字。 是啊、 其实喺我哋嗰个声带里面呢，我哋都冇讲驱蝗。我哋亦都系强调系本土派呢一种鼓吹这种行为，即是香港本土派和北京的本土派，或者在上海或者在广州的本土派，其实他们都是一样是不讲人性的人渣。 没错。 在北京是更离谱的，为什么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因为那些外来人口影响他们那个 使用、啊、 使用，第一使用，第二就是楼价。他们是为了这个楼价可以即是坚持这个楼本位啊。他就要赶走这个外来人口。 是。 就不是即是同即是其实同香港都是差不多啦。香港驱蝗就是抢晒啲奶粉我要驱走他，抢晒啲楼抢贵啲楼所以我要驱他。其实香港的本土派同北京的本土派，即甚至其他大陆城市的本土派，是没有谁比谁高尚，都是好 Q 下流。 一样嘅啫嘛，系啊。 好啦，咁啊，当回应，即系其实我哋都回应咗呢、这个钉钉嘅网友啦。即系数字上系一个好紧要嘅，因为如果你冇数字去量化一件事咧，你好难评论嘅。因为你可能根本上咧，你讲嘅你话人神共愤系人神共愤嘅。我认为即系呢啲系社会嘅悲剧，但系系咪到一个程度咧，就系话要去作一啲数字去点样讲呢，去抹黑中共呢。其实中共已经好黑㗎喇喎，呢个组织。你系冇需要你系冇需要作一啲假新闻。 佢已经非常之黑㗎喇。 係呀，冇需要做一啲假新闻假数字去抹黑佢。 咪就而家咪就如果你咁样讲，其实就好似大纪元咁，就系成日就话共产党有一亿人退党啦，但系佢成个党得8000万党员，即系吹水吹到上天嘅。咁其实你就俾子弹共产党啫，益咗佢啫。 其实就系佢好容易就可以反驳翻你，就话其实根本就冇咁嘅事，呢300万三日系冇可能嘅。其实佢哋如果要反驳，好简单啫嘛，你根本就造谣，根本个事实唔系咁样样。 系啊，喂，呢分分钟系佢哋官方做嘅谣嚟噶。 我都认为是啊，其实共产党做嘢嘅方法咧，就系不断散布唔同嘅谣言，或者唔同嘅人讲出嚟， 专系做两手。 系啊，系整到你哋班人好卵蠢啊！听嗰啲，即系跟住我会批评另一个人啦，再读一读佢嘅评语啦。 咁首先就係讲佢有心想了解低中国低端人口，介绍听城寨或者 forum 好过，更能认识当今中国现今香港。如果你喜欢听你鍾意听嘅嘢，淨係听你鍾意听嘅嘢，而唔去理一个事实呢，你係可以听城寨同埋 forum 嘅。我哋都唔要嗰啲淨係鍾意听自己鍾意听嘅嘢嘅客嘅。其实我哋係要讲事实，你要起码有一个心係可以接受到唔同嘅意见嘅人，我哋先至，即係呢啲係我哋嘅 target audience， 即係我哋嘅目标听众。我哋唔想讲一啲嘢唔系事实但系啱听嘅嘢俾你哋听。呢、这个唔系我哋嘅宗旨嚟嘅。即系我哋当然啦，我哋个台有啲节目系咁样啦，即系你鍾意听咩佢咪讲乜嘢囉，亦都有嘅。即系但系我哋呢个节目唔会咁样做。 嗯，系啊。 即系嗰个乜乜生还者呢，佢哋就系类似系咁样。即系我唔系批评佢哋，不过即系大家嘅用户群一样，即系用返大陆嘅术语就系、是。如果用翻广东话，即系我哋平时讲咧，就系我哋啲客都唔一样，所以冇所谓嘅。你可以自己去听， 系啊，你 寨同科谂嘅，我哋唔会阻你嘅， 就系咯。 咁你如果系要自己继续蠢落去，继续戇鸠落去咧，我系唔会阻你嘅，因为冇所谓嘅。其实我哋做呢啲咧，基本上系社会工作嚟嘅啫。我哋系话俾你听个实际情况系点，因为其实我哋点解会做呢样嘢，就系、是、我发现咗好多香港人根本系大陆人都唔识噶。即系佢哋系幻想大陆发生紧乜嘢事啊！即系佢系连大陆朋友喺大陆真正在地做嘢嘅人系唔会有噶，即系唔同我哋即系呢班人啊！ 喂，佢觉得佢大陆人系蝗虫啊嘛，有部分人都系咁啦吓。 即 系另一部分人就从来都唔接触佢哋嘅。 其实喺我同真 BC 嘅 case 嚟讲咧，其实我哋都之前都有啲 housemate 即系喺我哋屋企住嘅，就系内地人嚟噶。咁我哋同內地人嘅接觸係肯定係好多嘅，同埋佢哋會講一啲 即係佢哋 本地人講嘅嘢俾我哋聽， 係啦， 即係咁啊，要回應一下啦。咁啊，有一個姓李嘅朋友啦，咁佢話社長既然要質疑人數嘅問題，就等多啲資料再評啦。用咗兩集三分二集嚟講咧，都係冇證據嘅評論。其实我哋唔系冇证据嘅评论，我哋只不过系话而家好多出咗嚟嘅新闻系假嘅，事实呢个系证明咗噶啦。同埋佢话我将呢个驱赶嘅问题带过，我冇轻轻带过呢个问题。 边有啊？喂，佢系的确而且有做过驱赶呢个动作嘛，仲系好粗暴添。 系啊，我哋系有讲噶，我哋有讲呢样嘢嘅。不过我哋就系话而家佢哋讲紧嗰个数字系一定有严重嘅问题。 嗯， 因为根本就唔知个事实系乜嘢啊！你我睇翻而家嗰啲传媒报道，都冇一个讲就系11月20号提出40天嘅会战计划，至今日为止系摸清所有底细。我寻日同前日啊，唔系寻日，寻日我哋未，寻日我哋已经录咗啦，系前日同埋大前日，根本就冇呢一啲信息嘅，系讲嘅，即系同埋啲大陆人系好清楚一样嘢，就系、是、共产党做嘢系虎头蛇尾嘅。佢哋唔会由头做到尾嘅，即系佢而家又提出一个40日嘅会战计划，头十日咧就系贴通告，其实驱赶都未发生啊！我讲俾你听，严格嚟讲嘅驱赶啊，到现在都系未做噶，到我哋录音呢一日，所以你而家话驱赶嘅问题系啊，驱赶系有问题，但系唔系而家啲人讲到咁夸张，同埋唔系而家啲人用假图片去做一个。 系啊， 影像出嚟，即 系 呢个单 系个单系尼泊尔地震咁插落去嘅啫。尼泊尔地震嘅图片插落去，当系呢单嘢咁做。 咁跟住有个人咧就话，虽然数字上有水分啦，咁佢就话单系听几位主持都知道海外太幼稚啦。要知道大陆系会封锁消息，要不是大新闻，根本冇可能出国。可相信今次范围不细，要是驱赶一个区的人，数字上几十万有何难？佢就跟住再讲，特别是真 BC， 如果你有白人血统，可能面容上已经分得出，你认为你真的可以看到，就系写错字啦。中共统治下嘅真中国，你一年翻几多次大陆？嗱，即系咁讲啦，真 BC 佢一年都唔会翻到一次大陆嘅，但系佢就会同佢大陆嘅朋友有联系嘅，即系 个问题咧就系、是、数字上可能有水分，你承认咗啦，同我即系、就是、我哋嘅睇法系冇分别嘅。你话我哋太幼稚，话大陆会封锁消息，喂，对唔住啊，唔系咁样样啊。而家个问题就，而家个情况就系、是、我哋都可以攞到里边嘅消息啊，唔系真系封锁消息啊，大佬，同埋唔好讲到大陆而家仲系可以完全封锁消息，佢喺新疆嗰啲地方可以，但系喺北京、上海、广州啲大城市系冇可能嘅。是冇可能封锁任何消息，所以唔该你话人哋幼稚嘅时候呢，自己照下镜。 喂，如果真系 照一照自己块面先。 真系封锁消息啊，呢单新闻都唔会喺香港出现啦，系咪啊？ 绝对系。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讲到咁夸张呢，其实中共系打两手嘅，你搵大纪元嗰啲讲到咁夸张。其实跟住呢佢就出嚟，哦，其实就冇咁夸张嘅。 系啊。 咁你咪接受咗佢冇咁夸张嗰个version 囉。是吗？其实咁样系唔得嘅，你系要由头到尾都系要追求嗰个真相，明唔明？ 冇错。喂，啲人就系唔理真相，我当佢系做啲衰嘢啦。总之有乜嘢都睇都入佢数啱噶啦。咁呢个唔系一个正确嘅态度咯。你唔追求，你冇一个追求真相嘅态度嘅话，咁你其实就系诉诸一种情绪嘅发泄嚟嘅啫。讲到尾就系、是。 同埋真 B C 个朋友系直情住喺。着火嗰个大兴区嗰个西红门镇嗰度啊，系隔几条街咋？其实嗰度系五六环中间嘅地方嚟嘅、即系真正嘅北京嚟嘅。佢哋大陆嗰个人口政策咧，你外来人口系可以，你冇证嘅冇居住证嘅话系可以随时赶走嘅。呢个系大陆嘅法例，其实系唔合理嘅。咁但系人哋就系有啲咁嘅例啊嘛。所以佢哋其实啲大陆人呢睇到啲贴咗啲告示出嚟呢，有好多都走㗎，係自己走，而唔係驱赶囉。你明唔明？佢淨係贴一个告示佢已经会走，一个行政告示。点解呢？因为冇人会同即係咁小事呀会同人搏命，因为佢只不过係叫你走开。同埋大陆人係有好多人是知道一样嘢，就是如果我走咗返老家住返一排一头半个月，我係可以一头半个月之后返返去 嘅。嗯，係呀、啊。即係都风声冇咁紧咁咪返返去咁样囉。 因为大陆嗰种官僚做嘢嘅方法呢係。 佢唔会做到尾㗎。 佢係虎头蛇尾㗎咋。即係有啲人要求，因为而家有啲本土派强烈要求要赶走呢啲人嘛，同埋佢真係着火烧死人嘛。即系佢哋系唔想孭镬， 啲官唔想孭镬咯。 主要系啲官唔想孭镬，先至去赶走人。所以你话我哋唔了解中国，其实系啊，我哋可能真系唔了解嘅。但系我哋因为有啲人、有啲朋友咧，系真系喺嗰啲地方度住啊。咁我哋就会信嗰啲人咯，而唔系信你一个即系网上嚟打几只字嘅人咯，同埋无啦啦就话鸠我哋幼稚咯。因为我哋唔会无端端咁评论嘅一件事嘅。你自己用少少时间去諗下你就知嗰啲咩三百万啊三日清晒啊嗰啲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如果你连呢个咁嘅简单嘅逻辑都思维都冇嘅话呢，你係适合听呢个 forum 同埋听城寨嘅啫。 係。 因为你根本唔需要諗嘢嘛。你佢讲咩你咪信囉。同埋佢讲嘢系啱你听嘛，我讲嘢系唔啱听噶，因为你其实到讲到底你就要计数，究竟量化呢个新闻究竟系唔系合理？佢系唔合理嘅， 就系咯，我哋系基于现有流出嘅资讯嚟做评论，咁边啲啱，边啲唔啱，咁我哋就分析呢啲资讯啫。 系啊，咁佢话即系佢话三百有个网友啦，佢就话三百万系中共开出嘅数字，呢个三百万系目标，唔系三日内清走。而家我哋证实咗，所以而家我同我哋嗰、那个同我哋上一集嘅讲法有乜问题啊？有乜分别啊？冇分别啊，系根本上，我哋咪话系冇可能三日内清走咯，系咪啊？ 咪就系咯， 同埋个佢话个目标系三百万，讲嘅啫，开会讲嘅啫。喂，其实真系会清走三百万嘅，即系佢讲嘅时候就系咁讲，但实际上唔系而家报道咁样样咯。 佢跟住又批评我哋啦，各主持喺安全地方又点会明白真实环境？希望佢哋真的客观评论，不要在外国被白人虾嗰啲经历转化为赞扬中共，这才是低端的海外华人。喂，呢度有食卵屎噶，佢食卵屎噶。喂，我哋直情真系有人喺 在地喎、啊，大佬啊！ 唉，人蠢冇人意。 唔系，因为其实好多时你自己知道大陆嗰啲情况咩？即系写呢个嘢嘅人知道大陆， 佢自己都喺个安全嘅地方打呢段字噶啦。 佢咪又喺香港打呢段字，咪有安全地方？屌你老尾，香港真系好唔安全咩？你以为？ 我真 系柒鸠嘅，即系我都唔想讲粗口嘅呢、這个，即系呢个回应。不过真系你喺度散播一啲谣言啊嘛。是教导人哋变到更加弱智嘛，好似你咁啊嘛，智商过三十啊嘛， 拱晒啲阴谋论度。 唔系，其实佢哋唔明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大国内嗰个情况同香港嘅情况有一样嘢系好似嘅，就系、是、城市同乡下人系有好严重嘅矛盾咯。即、就、系、是、有香港身份嘅人，好似香港有身份嘅有香港身份嘅人，即、就、系、是、永久居民， 系啊， 对嗰啲单程证嘅人系好反感嘅。其实同大陆大城市里边。冇户籍嘅人，嗰种反感程度系类似 一样嘅，系啊，又系咁嘅啫，一样嘅情绪。 其实就系两样，其实香港人同大陆人根本即系大陆嘅城市人啊，根本又系没有谁比谁高尚，系绝对冇分别噶。同埋我讲俾你听，即系香港嗰啲叫咩啊？食环啊，同大陆嗰啲城管个执法都系一样嘅啫，专系恰啲老人家嘅。是一撚样啊，是冇分别的。 咪係囉，一样嘅，你主要你香港咪又係咁样恰啲老人家。大陆大啲咁咪单嘢咪做得大啲咋嘛。 其实如果你计返嗰个比例呢，即係大陆嗰个做法呢，即係佢驱赶300万人呢，其实就唔係真係驱赶嘅。佢最初嘅时候呢一定係叫你走㗎啦，嚟劝喻你离开。有啲人係识趣会走㗎。因为而家你睇到嗰啲片咧，就基本上又系咁啦。同埋，即系我哋嘅消息咧，就系、是、有啲私自搭建嘅屋咧，都俾人拆咗 咯。系推到机推冧。 咁，其实如果你私自搭建嘢俾人拆咗，其实系好正常的。呢样嘢喺外国都会发生啊嘛。 喂，香港都系咁啦，深水埗拆晒桥底嗰啲嘢， 其实 财物都捞埋，都抌埋啊。 有一样嘢就系你讲得，当你讲得太夸张嘅时候咧，即系你连自己都呃埋啊！嗰古仔，个古仔就系大陆系好不人道。喂，其实香港都好不人道啊！即系对于露宿者嚟讲，其实全世界对露宿者都好不人道嘅，因为露宿者是一个好难处理嘅社会问题。那个工联会嗰、那个郭伟强，其实佢讲嘅嘢咧，即系佢话有啲人咧系唔想去住嗰啲宿舍。其实是真的。即是 远啦、啊、有啲觉得。 其实住嗰啲其实露宿者系好多都系向往自由嘅人。佢系唔 系 真嘅，佢系唔想你佢系唔想你去帮佢嘅，有啲人系即情。 有啲凉薄。有骨气囉。 我讲俾你听唔系凉薄啊，我讲个事实咋。郭伟强佢做得最衰最柒嘅嘢呢，就系佢清场嘅时候佢影晒相。清完之后话俾人听干净晒。 干净晒是啊。 个问题就喺呢度。因为其实我可以肯定嘅嘢就係大陆嘅人。即係而家大陆话要驱赶嗰啲官啊，即係驱赶嗰啲外来人口嗰啲官。 佢哋都咁影相㗎咋嘛。干净晒咁教。 佢哋都系要咁做。佢哋同郭伟强嘅諗嘢方法系一样。佢哋就要话俾啲投诉嘅市民听。而家市面系干净咗，我做咗嘢。但其实佢哋做嘅时候呢，佢哋係心知肚明。佢哋只不过係将嗰啲露宿者搬嚟搬去嘅啫。因为佢根本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即係喺外来喺国内呢个外来人口又系。佢可能返咗祖家，即係返去自己屋企住返一头半个月。佢一头半个月之后咪又返嚟。 唔係又或者即刻搵个地方租间房住住先咁咋嘛而家。 佢其实就係嗰啲人口流动性好高嘅。你如果在香港的例子就是 你嗰啲露宿者搬咗去，你喺而家清咗一条天桥，清晒，佢咪去搵个第二条天桥底咯？ 系啊，其实嗰啲唔系真系咩所谓咁低端露宿者，佢哋唔系，佢哋系北京打工啊，有钱嘅，有啲有做生意，有啲有车添，有啲人。 北京嗰个 case 其实就好过香港嘅。 系啊， 其实香港嗰个情况系仲大镬过国内。即系如果香港露宿者同你如果要大家都要比较嘅，如果你将香港露宿者同大陆嗰啲外来人口比较，大陆嘅外来人口有好多其实唔系冇钱嘅， 唔在咯， 佢哋可以随时走。你睇翻嗰啲片啦，佢哋 系啊， 佢哋系做小买卖，有部车咁可以即刻，即系其实根本乡 下搬走啲货咁，乡下有间屋嘅，系啊， 系啊，所以唔系媒体渲染度。咁大嘅人道灾难咯， 系， 即系同埋有样嘢就系佢哋嗰啲官做嘅嘢，点解会做啲咁 P K 嘅嘢咧？就因为而家大陆咧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嘅，唔应呢个市民嘅要求，即系当埋市民嘅要求咧系发疯啊！而家大陆做官嗰啲人唔可以咁样样啊！而家大陆咧就系好民粹嘅个社会。 点都要回应下， 人哋叫佢做乜嘢，多人声大，佢就会做。无论嗰件事系啱唔啱，佢都唔会理。呢一个先系真正嘅中国啊！你个我唔知forum嗰啲点讲啦，城寨嗰啲我冇听佢哋啦。但系如果你话中共系好不义，所以会踢人走，其实好老实讲咯，其实佢哋自己嗰班做官嘅人都唔想搞呢啲嘢，因为好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搞呢啲人冇着数、冇钱搵嘅嘢，点会做啊？ 咪就系咯， 搵唔到钱嘅呢啲做呢啲嘢，只不过系有一啲嗰、那个 睇到人投诉， 系啊，啲人 濑咗嘢，有单嘢烧死人，死咗19人，好大剂咁，上头有压力，市民有压力，咁咪做咯。 所以而家香港媒体渲染到嗰种程度咧。其实就是教蠢晒香港人，因为呢啲外国都好平常嘅。其实赶露宿者，其实你喺外国见到好少乞衣瞓街，个原因就系、是、有人 好快就赶走噶啦， 有法一发现咗，佢最初咧就会揾啲社工同佢倾嘅，因为我都即系我都知道呢啲系点运作，佢揾啲社工同佢倾，好多时咧就系嗰啲人咧根本上就唔想嗰啲社工帮佢。就算讲到明话可以住露宿者之家，佢哋都唔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佢哋觉得社工系唔捻信得过啊嘛。咁都系嘅，其实我觉得有啲社工都好扑街嘅，即系好似郭伟强嗰啲，咪又系社工咯，都系扑街嚟噶。 你嗰啲社工 cap 水， 所以唔信嗰啲人系正常嘅，即系露宿者唔信嗰啲人。咁但系冇办法嘅，因为叫实际执行嘅人咧，系。都是社会上面的，即是讲真的，即是都是惨的人，你叫人家去赶露宿者，其实那些工作很厌恶性，根本没有人想做，即是在外国的 case 是警察都不会做这些事的，警察呢都要找一些公司去请一些人去做这些事。 是的，这些呢垃圾的事警察都不想碰， 所以不是即系点样讲咧？呢啲唔系呢啲系社会，即系总之你社会贫富悬殊得犀利咧，就会有啲咁嘅问题。即系大陆个 case 就唔系贫富悬殊添，大陆个 case 咧就只不过系因为违章建筑，佢太耐冇处理啦， 突然间好大规模咁处理。 其实大陆嗰个 case 就系嗰个政府嘅无能，长期嘅无能造成嘅。佢谷埋一次咁样去执法，咁咪。你咪俾人報道話係區唔係區王啊嘛，區就呢個 低端人口，係。 但其實嗰啲人唔係低端人口嚟，嚴格嚟講根本喺 只不過冇户籍啫嘛，佢哋 係佢哋冇户籍啫，佢哋嘅唔係低端人口嚟嘅，其實佢哋叫做低端咧，其實只不過係又係俾一啲優越感北京嘅本土派， 係。 其實北京有户籍嘅人可能仲窮過呢啲冇户籍嘅人有啲。 我通常都有钱啲嘅，佢哋有即系有户籍嘅。如果唔系，唔会个个都抢住要个北京嘅户籍啦。 唔知啊。 咁有户籍先系有好多福利嘅。 咁但系我咁讲咯，即系你而家即系睇到嘅嘢就系、是、同香港媒体嘅报道系差几远下咯。即系除咗即系香港比较 credible 嘅媒体就系有线，其他嗰啲都系二手新闻嚟嘅，因为根本就冇人喺大陆做呢啲新闻， 冇晒线系啊， 系有线嘅中文即系中国组咧系做得比较 有线中国组做得好啲 系啊。 喂，我都系睇 BBC 嘅。咁 BBC 嗱，我都讲过好清楚 BBC 都有啲 上一集我哋上一节我哋讲清楚。BBC 同埋其他外国媒体都有报道呢件事，但系佢哋冇报要会赶走几多人嘅。 冇讲人口系，冇讲人数嘅系啦。佢唔会咁样将咩三百万人，冇呢个数字吓、 啊。因为呢个数字都唔系实嘅。 唔啱嘅屌。 系啊，所以。即系你冇常识，但系你唔好误导其他人咯。即系我劝嗰啲网友，你自己冇常识好啦，即系唔好害其他人咯。你咁样谂嘢嘅方法，其实即系喺度宣扬呢啲咁嘅咁弱智嘅谂嘢方法，其实即系对个社会真系冇好处啊。你起码都要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系话究竟人哋摆出嚟嘅嘢系啱定错，究竟数字上合唔合理？喂，呢啲系好基本要问嘅问题嚟嘅。 冇错， 系咪先？ 我谂好多人就懒啦，有一部分人，即系总之就系衰嘢咧，就入北京数，入大陆数啊。 咁 啊，唔使谂咯吓。 如果你咁样谂嘅话咧，就其实好麻烦嘅，都即系你其实就系俾中共，都系俾中共玩咗一镬噶啦。 系， 因为你完全唔尝试去了解嘛。如果你 佢哋就想你蠢吓、啊，蠢就好玩，容易控制你。 你唔尝试去了解，你点同斗赢佢啊？好简单啫嘛，呢个道理。你起码都要了解佢个社会啊，你了解里边嘅人啦、啊，同里边嘅人做朋友啊，你先会知道其实里边真正发生紧乜嘢事啊。 咪就系咯，你知己知彼噶嘛。 即系有啲人话。会唔会发生喺香港啊？呢啲事，即系其实香港系香港嘅情况系惨过大陆嘅。我系好认真咁讲，系尤其是对低即系社会嘅低 最低下阶层， 香港对社会上最低阶对最底层嘅压迫系惨系 最 惨过大陆 嘅，系 惨过大陆好多啊！即系低社会低层嘅生活，所以。即系香港人就最好就放低自己优越感咯，唔好认为香港识得搞，大陆唔识得搞先会有咁嘅问题。 系、哎、有时翻到香港，你见到街上有啲八几岁嘅阿婆，唔知系咪八几岁啦，我睇佢都好老啦，个阿婆含住背做执纸皮，因为一个咁富有嘅社会，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嘅喺你眼前嘅，你即系好多人掂行掂过都。冇乜所谓啦，可能惯咗啦，系咪？咁有冇人理过佢哋咧？啊， 其实香港即系我认为啦，香港对低下阶层嘅关爱系仲少过国内嘅，即系大陆嘅。即系大陆起码都有啲人去主动去即系做啲人性光辉嘅嘢啦，所谓即系。去帮呢啲外来人口啦、 哦。喂，公平啲讲，香港都有好多志愿团体嘅啊。 咁但系我觉得啦，就人性光辉嘅嘢就应该多啲讲咯。你香港都好少讲，即系嗰个志愿团体做乜嘢？因为其实实际上嘅成效，你尤其是系露宿者嚟讲，其实系好难搞嘅呢个问题。即系呢个问题系大家。即系政府， 即系各个城市都有嘅呢啲问题系， 同埋香港嘅即系低下阶层嘅问题就系好多时就瞓麦当劳啊、住农屋啊嗰啲，其实政府系有需要做呢啲嘢嘅，即系去解决呢啲问题。 而家政府帮手劏房啦，啊， 其实完全黐线嘅，其实香港政府系有需要起更多嘅公屋， 不劏房不人道嘅嘢嚟嘅， 绝对系，所以即系你话香港究竟系咪真系呢一方面做得好过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唔系咯，即系你住屋嘅需求，即系对社会 基层的住屋需求，香港其实是没有照顾咯。 嗯， 一个咁富裕的社会是没有照顾呢啲嘢，咁其实香港是应该反思咯，而不是话呢啲嘢会不会发生在香港？其实香港已经发生紧噶啦， 发生紧噶啦， 你关心一下社会啦，即系唔好自己有地方住就唔理人哋其他人啦，或者即系你关心一下点解，即系点解香港嘅基层会咁苦啦？就是香港的基层其实个人工为什么会这么即这么压缩得这么犀利，其实不是因为纯粹因为地产霸权。其实香港的社会结构很有问题，就是。 即大家的意识都不一样啦。 还有是中产高中产的人呢是拿了这个社会太多的资源。其实香港的这个是香港的社会问题。如果你可以即香港社会是可以牺牲一些高中产的利益或者有钱人的利益，其实香港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均富一点的社会的。你看回香港的数据啊。 嗯，没错。 即是他低下阶层的人当然人口当然很多啦。 很多你说是啊。 但是高中产的人呢占的社会的财富也都是不少的。即是尤其是如果你看回即是专业人士的人工，好像医生律师那些。他们。 十几倍喎、 啊。不止的，其实是高过即是通常是外国的三倍咯人工。咁低层的人呢就是外国的人工，即是澳洲或者纽西兰来计。就是你香港低层的底层的人的人工呢就是外国底层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咯，是的，三分之一，三倍，少三倍。 但是专业人士就是外国专业人士的三倍价钱。 是。 咁、那个社会嗰个贫富悬殊当然好犀利啦。第一。第二就是你嗰个社会嗰个财富分配梗系失衡啦。 喂，呢、這个必然㗎喎、啊。你一个咁即系大家咁阶级咁分明啊。你又揽住你嘅资源，佢又成日想又冇出路咁。呢、這个系即可以说是必然的。 但没办法，即是我见到这些情况，其实即是现在人是捉错了用神咯，即是见到中国大陆这个情况，他们就不去看看自身的问题咯，他们就是想一件事，就是究竟大陆会不会将他这套搬来香港，或者香港 的政府会不会抄大陆这套东西，但他就没有留意到现在 你香港其实仲严峻过大陆、 啊， 喂，大陆起码大部分人都有屋住、啊，唔理佢好丑啦吓。 系啊，所以即系我认为啦，香港人对大陆嘅手指指之前，就睇应该先去解决咗自己嘅社会问题先。其实香港社会嘅低下阶层真系好痛苦。我唔知香港人有冇自己去执试过执纸皮啦，执成日可能都得几十蚊嘅啫，啲阿婆。 唔系咯，你成日喎， 系啊， 仲要加啲水咁先可以，可能呃多一两蚊咁啫喎。 其实个社会系本身有好严重嘅病，就唔系好多人讲话，即系英国佬俾咗即系嗰个制度系非常完善。 唔系 英国佬嗰个社会制度根本系纯粹为掠水而做出嚟，所以个社会先咁唔公平啫。好啦，咁今日讲到呢度啦，我哋回应晒啦，算系嘛？有冇漏嘢？ 冇啦，其他啲都唔系噶啦，有啲都赞我哋嘅吓。 唔系，其实赞叹其实冇问题嘅，讲真，但系你唔可以， 你要啲理要有啲理据咯。你弹嘅时候，你真 你唔可以扭曲咗我哋讲嘅嘢，你扭曲咗我哋讲嘅嘢，我哋都冇咁讲，但系你扭曲晒，跟住摆喺个 comment 嗰度，咁有啲人可能未必会听我哋听晒我哋成个节目，咁啊睇咗你哋嗰啲留言。咁咪唔听咯。咁其实你唔系净系帮我哋赶客噶，你系害咗嗰啲听唔到事实嘅全部嘅人。我哋一直鼓吹嘅都系求真，同埋实事求是。 系啊，我哋可能错噶，咁你要有理据讲出嚟咯。吓， 同埋我哋系真系会揾一啲当地在地嘅人去讲呢啲问题，而唔系。 系啊， 求其即系 在网上抄几篇文啊，就讲出来咯。因为网上资讯已经越来越多假了，就算连大陆发出来的资讯，如果我不认得那个人，我根本现在都不会信的。 嗯。 其实要有可靠的资讯是越来越难了，反而。即有了这个。 是太多资讯了，资讯泛滥得太离谱了。 同埋太多假嘢了，有些人是专登造谣嘛。他们造谣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呃 like, 第一。第二就是那个假的 version 是啱听很多，有时。真的 version 是很难听的，有时。 很多时间讲。 好了，今天大家早点休息了。啊、 好了 ,OK。 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